世界没有你，如果答案没有题，如果有眼睛没有风景，如果命运的排序没安排我们的相遇，那掌心的吻也许无路可去。真心纵然了无起，繁星也含蓄，爱是凡人不懂的天机，长在皮肤的命里，心动轨迹都转心意，因为你这几案一算计，这爱情是注定，一长一短一平那都是你，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是梦境，这一悲一喜一醉一醒生生不息，美得无与伦比。 Thank you.